为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举行，讲演会和讨论会分别于6月3号和5号在俄罗斯斯塔夫罗波尔和白俄罗斯明斯克举行，由上述国家的各界人士和群众参加。会上发言者强调，历史性的朝鲜劳动党第七次代表大会圆满举行，敬爱的金正恩同志被推举为朝鲜劳动党委员长，对此表示由衷的祝贺。在俄罗斯举行的讲演会上通过了致敬爱的金正恩同志的贺电。